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毁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剛才我們講過這個台灣選舉，蔡英文即是這個亞洲第一個女總統，好像不是，好像是貝洛提爾， 華人社區第一個女總統， 就巴基斯坦貝洛提爾好像是第一個女總理，好像是亞洲，那就不是印度甘地夫人，好像是，是 不是？是不 是呢？那就這個南亞就多的，印尼也有 出過的 Makawati 那時候，加拿大嗰陣時都係呢個女總理嚟， 但係即係蔡英文個特別之處，之前都有啲法國嘅傳媒都 point out 咗，就係話佢個特別之處就係佢唔係某人嘅太太，又唔係某人嘅 男亞好多就係咁 女，係啦，又唔係某人嘅遺孀，佢真係自己一個人。 譬如哥拉桑嗰類就係佢老公被殺之後，佢咪代夫從政，好多都係咁嘅。其實咁就蔡英文嘅出身其實就好特別嘅喺台灣嘅政壇裏邊，因為佢唔係一個。即是反對運動裏面的中堅嚟， 嗯， 即係唔係深綠啊？ 係， 你可以咁講，四大天王咧都係所謂嘅黨外運動裏面受過國民黨嘅迫害， 係、 嗯，一係就譬如呂秀蓮、陳水扁係當時嘅律師辯護團，美麗島事件，咁再早一輩施明德啊、許信良啊嗰啲，甚至就因為美麗島事件啊、中立事件而有啲係逃亡、流亡海外添，咁就施明德坐監啦、捉咗綠島，咁、就跟住出嚟。其實又是時不我與嘅，到開放黨咁上台嘅就到陳水扁呢代，而唔係施明德呢代。 即係就係跳走咗， 就跳走咗最慘嗰啲啦。即係成日受得最多就係佢哋。 係， 即係喺老蔣年代。 係 咁結果真正上台是陳水扁。咁、陳水扁當蔡英文咧，其實係由李登輝提拔嘅。 嗯。 咁咧就做過陸委會主委，亦都係咧就係、是、當時嚟講，亦都唔係咁多人去認識佢。 嗯。 咁咧就大家嘅印象都覺得佢一個即係。講嘢好似一個學者咁啊，咁就唔係咁多人去睇得到佢將來嗰個發展，係即係行到今日呢一步。咁就亦都好明顯喺陳水扁之後咧，民進黨係出現一個危機，因為陳水扁之後成個民進黨嘅道德危機嚟， 即係搞到臭曬， 貪腐 啊， 亦都乜嘢都做唔到，亦都搞到臭曬，淨係沉陷陷，即係將成個台灣陷入啲政爭裏邊，即係似六八九咁樣咁嘅狀態。咁後六八九之後。咁咧就變成蔡英文有個時機咧，係可以咩咧？就係、是、去集結佢自己的力量。 嗯。 而佢自己的力量，因為佢正正喺傳統深綠裏面咧，佢冇一個好深厚嘅人物。 嗯。 即係佢冇四大天王嗰種嘅人物。 係。 嗰種派系。 係係。 咁所以反而佢用人咧就可以咧就 free 啲啊。 係啦 ，free 啲就係提拔一啲技術官僚嘅人，喺、民進黨裏面技術官僚嘅人。 係。 同埋專業啲，同埋睇嘢咧就唔係純粹從黨嘅角度去睇。 係。 咁所以你睇佢啲幕僚，即係一路以嚟輔助佢咧，其實佢好得意嘅。佢四年嚟咧，每個禮拜都同核心幕僚咧就開會食飯，去佢屋企食飯， 係 就係咧就係一路睇講政治問題啊、社運啊、成個選舉嘅策略啊、點樣部署啊，就係、咁樣嚟去整合佢自己今次競選嘅團隊。 係 咁你睇得到，其實同傳統民進黨嗰種政治選舉又唔同嘅，我覺得， 嗯， 多咗啲人民色彩喺裏邊， 係 亦都咧係soft 啲，我覺得嗱，你留意下蔡英文講嘢都係好 soft 嘅，我覺得。 同埋成件事咧係好 cultural 啲嘅， 係啊， 你睇佢啲文宣啊、嗰啲片啊，成啊，即係反而係好好似好 in 嘅，即係同嗰個時代個節拍係好接近嘅，你唔會覺得好 out 啫？ 咪等於佢個點亮台灣呢個口號本身初初出嗰個網上嘅宣傳嗰陣時，即係任何一間 IT 公司都可以用嘅。 係係。即係正如咧，沈旭輝之前咪即係 point out 咗，即係阿朱立倫敗選咧，跟住敗選 嗰啲音樂， 嗰啲音樂 啊，真係即係新鴛鴦蝴蝶夢一樣啊！ 44秒嗰下，噹噹嗰下，我話真係勁嘅真係。 即係淨係音樂嗰、那個即係嗰個通已經好。 卡拉斯點樣出事咧？國民黨嗰隻男，同埋最核突就係嗰青天白日旗嗰條圍巾，係圍喺條頸嗰度嗰個，即係不知所為，我覺得真係都唔明佢哋係盲嘅嗰班友係真係。 我真係啲梯嘅梯嘅嘢勾咗就勾咗，冇人煩真 係。唔係勾咗唔緊要，勾咗扮煙嗰個先係咁又係，即係老人遇上 Facebook 一樣嘅其實。係乜？你勾咗唔緊要啊，你唔可以送楚瑜咁咯。係乜？我就係勾咗咗個阿伯嚟嘅，就唔會好似佢哋咁。你見到嗰條咁樣嘅國民黨旗嗰支咁樣嘅青天白日旗嗰條圍巾真係想死嘅，真係我都唔明有乜人著得好睇嘅。跟住朱立倫嗰個副總統嗰個人嗰個髮型先得人驚，我覺得黃咩圓啊，副總統拍檔嗰個人大佬，哇！一鞠完躬之後個頭髮好似一個頭盔咁樣，真係大 Q 鑊，我覺得真係。咁但我覺得另外就蔡英文一個特別嘅，除咗佢個團隊唔係咁多嘅派系色彩之外咧、就我覺得佢今次亦都同佢咧一路喺服務啊，喺2014年嘅台北市長選舉裏面咧，係去係揾個公民社會去做自己嘅支持。嗱、你睇香港嘅政黨係好少嘅。坦白講，泛民 視為競爭者添㗎。 泛民曾幾何時其實嚟自公民社會，就係、你問李永達、陳偉業。啊、馮檢基，很多是民協出身，民協當時是什麼？是散兵的公民運區，在區裏面做公民運動的，是維權運動的人，在社區裏面 社區發展、 我們叫 CD Community Development 的那種出身的、但他們很快選擇了去選舉議會政治，然後慢慢就疏離於這個公民運動。那你可以這樣說，在港英年代90整整90年代、就是香港整個居民運動衰落，公民運動衰落的那段過程嚟，因為那些龍頭即係卅幾歲已經撇了嘛， 俾建制行政吸納了， 俾行政吸納咗啦嘛，已經係，咁佢哋嗰陣時好後生嘅啫喎，嗰陣時係，咁而好快公民運動就培養唔到人才出嚟、就個個就淨係 focus 喺嗰個議會政治度，但係大家都知道議會政治嗰台戲係英國人做出嚟嘅、一個政治表演場所嚟，係俾大陸佬睇到呢個就係所謂嘅香港民意。亦都俾大家睇到就係英國人治下有民主，但係真正其實好 draconian， 即係嗰個權力其實係仍然好殖民地根本啊，個行即係個總督權力相當之大， 都係 法例亦都係好 colonial， 但係佢個劇本核突，但係佢做戲嘅人叻，係呢、這個就係英國佬嘅分別，即係揾個 Tom Cruise 嚟做一個啊你超人寫嘅劇本， 係 咁樣 ，OK， 咁呢個英國佬叻嘅地方。但是泛民就信以為真，回歸一路1997年之後咧，都是用一種咁嘅方式，佢唔識得個知道個對手改變咗，係、共產黨、共產黨是要核突嘢嘅，要重口味，佢唔扮紳士， 亦都唔使個議員耳兜 啊，即係黃振文都傻嘅，其實真正爛仔嗰個係你老細啊嘛，大佬，點解我哋唔中意做紳士而家？因為你老細係爛仔啊嘛，咁所以大家就開始慢慢勾咗，就係咁嘅原因。其實你諗下，由菜園村反高鐵到而家。其實他哋未覺醒嘅，我覺得。 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反而係覺得，喂，呢班人係好似視一啲即係公民社會或者社運人士係一種對手咁樣咯，即係而唔係一種即係合作夥伴或者係。 唔係，你睇今次嘅區議會選舉都冇㗎，係、嘛？我定咗係咁樣㗎啦，咪冚咯咁樣，都係咁㗎其實。同埋唔係淨係個別候選人嘅問題，而係成個政黨發展喺香港嘅民主發展裏邊，你點樣 position 自己？以黨嘅利益為先啦，個人嘅事業為先啦。定係以整體香港民主發展為先。如果你係以個人利益為先，就唔使傾噶啦。因為我冇咗份工，我冇咗路。係係 啦，係啦，係啦。 咁就冇得傾噶啦，係嘛？我就要攞住個立法會嗰份人工嚟做事嘅，你咪坦白啲咯。係，你唔好講到就話猛咁踩下邊嗰啲人唔得咯。係嘛？你話阿叔係要揾食嘅，除非你籌夠期，每個月俾10皮嘢我，可能香港人願意籌期叫你唔好選嘅，可能 眾籌 叫你唔好選係啊。咁如果唔係嘅，咁你咪要 position 自己點樣改革個黨？如果個黨係老化嘅，係有大佬文化、四大天王呢啲咁嘅嘢喺度嘅，你哋要借助外力去改革個黨咯。咁所以我就話，有陣時有啲嘢學睇咁多次選舉，點解每一次睇完翻嚟，除咗葡萄同埋花生之外，仲有咩食到 呢？又或者係食腸、食咗啲 form 翻嚟咯，即係可能哦做世 大會。嗰啲核突背心唔係嘛？ 唔係，即係嗰啲做世大會可能係咁搞嘅，有啲咁嘅嘢嘅。 嗰啲就張文光嘅水平啦，肯定係。 要有音樂喺後面嘅 live music 嘅，趁住個 mood 就要借。我最驚，我驚佢哋學咗阿閃靈樂團，話大佬到時興姐 變成一個低音吉他，呢、這個 bass 吉他著皮褲長靴咁啊，真係大鑊啊！俾你聽， 低胸就要哇， 真係唔著都係低胸噶啦，問題真係大鑊啊！真咁咧就嗱喺今集節目結束之前咧，就要講一講咧，我哋呢個城寨啊，就係、是、呢個 PayPal 咧籌款就啟用咗啦。咁啊，琴日咧就收到一位聽眾打電話嚟，佢就打電話嚟問咧，就係話：，誒點解冇呢個城寨嘅 staff 聽電話嘅咧？咁樣係 係， 咁咧就 真係冇 staff。 我相信呢個好大誤會。我哋成日把口講話上市咧，其實呃嚟嘅。實際上我哋咧係冇自己嘅 staff 啦，亦都冇任何嘅呢個 establish 嘅嘢嘅。 係， 除咗一個即係喺書店裏面 set up 嘅一個直播室之外， 冇錯。 咁咧就我哋都有位叫做負責嘅監製，就咁多啦。 係， 即係呢個城寨嘅 access 啊，就我哋亦都唔會有十幾萬去租嗰啲嘅高科技數碼港嗰啲咁嘅寫字樓， 梗係冇啦， 亦都冇百幾萬去裝修個直播室。 嗯， 咁大家就唔需要再去質疑我哋點樣做大或者發展啦。係，咁我哋發展做大就係做好個節目嘅啫。其實係 啦，我冇打算做大。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 真正做嘅咩咧？就係、是、用心做好個節目，嗯、就係、是、咁多啦。咁咧就。當然亦都係需要大家支持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上個禮拜開始每個節目我哋都會重複，就係話咧，希望大家可以喺 PayPal 嗰度咧，用多多益善，少少無愧， 係 就係咧去支持我哋呢個城寨。 冇錯。 咁你去我哋嘅網頁咧，就係呢個 singjai.hk，singjai.hk， 咁裏邊咧就會見到個捐款嘅 button。 嗯。 click入去之後咧，你填咗就唔好即刻走喎，咁咧跟住咧。就填咗 email 啊嗰啲電話咁咧、嗯，就會進入呢個 PayPal 嗰度。咁就反應幾好喎、 啊。 就自從星期六我哋喺呢個三不管啦，跟住就星期一就喺呢、這個推股， 盧漢推股 係啦，就用呢個叫做喊攬式咁樣叫人捐錢之後， 好心理 難 sell 式叫人捐錢啊！我哋就即係呢個比較大家唔同嘅 style 嘅，其實啊，我哋就係呢個比較懶有型咁， 冇錯， 中意捐 捐 啦， 係啊，捐 唔捐都係冇得聽噶啦。咁咧就大家如果聽咗段時間，覺得應該支持，希望可以繼續做落去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即係係一個表態嚟嘅，我覺得唔係在於個錢嘅多少， 冇錯， 而係即係你表態覺得。當你覺得主流傳媒已經不堪入目， 嗯， 而即係我哋呢班咁嘅傻佬仍然願意係去講出我哋自己嘅睇法嗰陣時咧，而你認同呢個行為咧，認同做呢樣嘢咧，我覺得就即係希望你哋可以捐助我哋。嗱，呢個亦都係一個素人嘅力量嚟嘅。 嗯， 我哋唔會高估我哋嘅收視率係會高過呢個心理小兒，但肯定可能係會高過I Love You Boys 嘅，我覺得。加埋鄭裕玲嘅， 咁唔緊要， 係啦，我肯定嘅，其實， 好好好， 咁咧就甚至我覺得會超越當年我同陶傑做光明頂嗰個收視率添， 咁緊要， 係啊，坦白講，我哋你知，除咗 YouTube 又有 iPod 又有 iCast 又有香港網台，又有而家有啲我未睇過 apps 嘅， 有好多，仲有一個 app 嘅， 啊 ，Cast Square 定 Cast Square， 係 Cast Square， Cast Square 等等，咁就統計唔到嘅，其實，已經去到我哋冇能力統計。 系 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我哋認為啊，素人嘅力量係咩呢亦都可以將好多諗法付諸實行。 嗯， 付諸實行亦都唔係純粹係 entertaining 嘅，我覺得係希望對個現實政治有影響。 嗯， 所以選舉區議會選舉之後啊，我哋有座談會啊，又有一啲同地區政治有關嘅 新節目 推出啊。咁之後我哋亦都構思上個禮拜構思咗啲新節目。 嗯， 咁就希望。亦都係發揮素人嘅力量，即係嗰個唔係一個大家坐喺度聽完之後笑，即、就、係、是、一個咁嘅關係， 嗯、 而係一個可以咁講係一個媒介帶動嘅運動，而呢個運動其實係對個現實政治希望可以帶嚟影響嘅。咁亦都係我哋做呢個城寨當初點解會諗個城寨呢個名咧，就是、一個抵抗基地嘛。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我哋成日講呢個日本嘅動畫裏邊啊，呢、這個工學機動隊啊。同埋呢個 Matrix 裏面咧，其實反抗軍嘅基地其實係參照香港嘅城寨，去搭出嚟嘅啲佈景係。咁咧就終於其實不幸言中啦，我哋就係、是、呢個外在嘅環境越嚟越惡劣，係啦，地球越嚟越危險， 係。 咁所以咧就連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初初退書都諗冇 好大鑊嘅喎。點知原來連書店都失蹤嘅，可以 係喎， 係咪失蹤咗而可以唔話俾你聽佢去咗邊？ 係 可以係荒謬到咁嘅地步。 嗯， 咁所以就亦都覺得好多人問就係咪會灰心咧咁樣。其實我覺得過去一年大家都係 under 一個好 stress 嘅，我覺得 同埋好抑鬱嘅 好抑鬱嘅一種狀態。咁，但我覺得就唔代表就大家抑鬱完之後咧就咩都唔使理。我記得蔡英文敗選當晚我睇嗰個嘅。 嗯， 佢嗰個發言咧，我好記得嘅。其實即係佢話我哋可以喊，但係我哋可以喊，但我哋唔可以灰心。 嗯， 我哋唔可以放棄。 嗯， 因為最後尾嗰利路係最難走嘅。咁你諗到嘅，其實我成日話點解政客好多時係講一啲好漂亮嘅説話，嗌口號。 嗯， 但係真正每一日去做好個節目，去做好一個佢作為一個政黨領袖嘅角色，其實係每一日嘅工作嚟嘅，應該係。 嗯， 而唔係話即係鎂光燈下邊最輝煌嗰刻。咁樣，如果你經過每一日咁樣做而你贏出咧，你唔會點激動嘅。其實我覺得 係 因為嗰個 routine 嚟噶嘛，其實而你覺得嗰樣嘢喺你計劃之中嘅嘢嚟噶啦嘛，其實就唔會突然間好似中咗六合彩咁樣。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呢個突然間中咗港姐咁樣，即係喺度喊曬咁樣嘅。咁所以就如果大家係無論你係撈鬆嘅聽眾或者其他節目嘅聽眾咧。咁覺得認同我哋嘅信念嘅啫，我覺得，亦都唔係話支持邊個主持人。 嗯， 我覺得呢個信念嘅話，城寨呢個信念嘅話，係想大家可以走落去嘅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財政上捐助我哋，多少都冇所謂。 嗯，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好， 拜拜。 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